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听着耳边的音乐，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今天的主角会是贝多芬吗？或者是来演奏这一首贝多芬小提琴奏曲的音乐家到底会是谁成为今天永恒的魅力节目当中的主角呢？欢迎各位好朋友，永恒的魅力就在你的耳边。那此刻我们来聆听的当然是贝多芬的音乐，但是要和您讲的既然是穿越这样的一个话题，要和您讲的就是一个和小提琴虽然有关系，但也是一个音乐故事。这就是在现今有很多人已经了解或者是知道的，有一位让人觉得特别疯狂，看起来好像很疯狂的，像南美的丛林冲出来的野人一样的音乐家。那这样的一位音乐家，他的背后会有着怎样的故事呢？那今天我们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一把救了一个家族的魔琴。究竟这位音乐家是谁？那他呢，其实也不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些音乐的演奏者，我是仅仅希望把这个故事分享给你。这位音乐家他的名字叫马利肯，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 耳边我们所听到的这样的一段贝多芬他的小提琴协奏曲，他的演奏者呢是非常著名的荷兰小提琴演奏家赫尔曼·克雷贝斯。但是呢，我们听着这位小提琴家的演奏，要讲述的却是另一位现代的被人称为有一些疯狂状态的这样的一位小提琴家，他的故事。他拥有蓬松的卷发、浓密的胡须、神秘的这样的夸张的表情。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一把家族改变了他的人生。 这位小提琴家叫做玛丽肯，他说他的小提琴呢是属于他的祖父祖母，即祖父呢既不是舞蹈家也不是小提琴手，在那个年代呢从亚美尼亚的种族灭绝屠杀当中逃亡出来，他目睹了所有家人被杀害，祖父能够活下来就是因为他的一个朋友给了他这把小提琴，他也借此佯装成乐队的一员，并穿越国境得以在这场大屠杀当中保全性命。逃离了战中的劫难呢，玛丽肯他的祖父就把这把小提琴当成了家族的护身符，开始强迫自己的儿子学习小提琴，而之后呢玛丽肯也从父亲的手里接过了这把神奇的魔琴。有着这样的经历，这位爱周游世界的少年走遍的地方无人陪伴，但是却有手提箱和这把祖父传下来的旧小提琴作为陪伴，当年只有15岁。其实我看到这样的故事，我就特别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有的时候一把琴，我们看似它仅仅是能带给我们音乐享受的乐器，但它的确也可以拯救一个家族的命运。好了，继续来聆听吧。今天的穿越就是聆听小提琴，讲和小提琴有关的故事。 Thank you. 经典的小提琴音乐，继续聊聊我们的故事。今天和你一起来讲述的是一把小提琴曾经改变一个家族。那现在呢，这位家族的成员正在世界上成为非常受人瞩目的一位跨界小提琴家，他的名字就叫马利肯。不过我们现在耳边已经转换了，不再是刚才的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而是来到了西贝辽斯小提琴协奏曲的世界当中。继续来讲述吧。马利肯他在1984年的时候呢，也经历了和祖父同样的事情。他说，多亏这把小提琴，我因为曾经弹奏它而得以离开当时饱受战争之苦的20年之久的黎巴嫩，也多亏了这把小提琴，我得以在德国学习并且过上了现在的生活。所以呢，这把魔琴的奇迹真的是继续在发生，可以说这把魔琴在改变着家族的命运。在德国逗留的那几年的某一天，马利肯和朋友在外面吃饭，他的寓所被一把大火烧毁，但是幸运的是他的通行证还有那把神奇的魔琴因为存放在房檐下面而幸存下来。于是马利肯带着他的护身符再次踏上旅程，开始了四处漂流的生活。今天我们在讲述和小提琴有关的故事，是说一把小提琴它改变了一个家族的几代人。在我们的听众群里面，会一会二群美英就说，音乐有一技之长可以避祸逃命，比如电影钢琴家当中的犹太钢琴家弹奏肖邦的音乐就感化了德国军官。是的，和音乐有关的很多的这样的电影也好，还是我们所听到的一些传奇的故事也好，其实都是音乐是可以感化人性，是可以让人通过音乐 来改变他之前所做的一些决定的，更何况是我们现在所听到的马里肯这位小提琴家，他的家族随着一把小提琴而改变呢。听着小提琴的音乐，讲述着一位小提琴家的故事。而这位小提琴家呢，并不是今天我们所听到的这些音乐他的演奏者，仅仅是因为我觉得他在最近很受瞩目，而且呢他的故事也非常吸引人，就想和大家来分享。这位小提琴家就叫做马利肯，其实他的身份很长，我在这里可以给大家念一下。艾拉·马利肯，他是有着亚美尼亚血统的黎巴嫩裔的西班牙小提琴家。好像非常复杂的身份，这样的背后就是有着一段传奇的故事，就是今天我们向大家来讲述的他的家族当中的这把小提琴，从祖父一直流传到他这里，但是的确是改变了他的家族。那在我们的听众群里面，大家也纷纷找出了他的照片，然后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没错，讲述的就是他的故事。那刚才也特别讲到，就是他的小提琴又一次的幸存下来，经历了火灾。那如今呢，马利肯已经成为了世界知名的音乐家，

那一年王菲28岁，那英30岁，两个人的这一首作品也成为经典，传唱至今。上周末，苏诗丁携《狼》勇敢应战，成为今年湖南卫视歌手首位踢馆成功的歌手。这背后是对声乐专业的刻苦学习和多年来音乐剧的经验积累。听过苏诗丁对《再见萤火虫》和《狼》的完美诠释，让观众更加期待在接下来的歌手节目中，他会带来怎样的精彩表演。有当代华尔兹之王之称的世界著名小提琴家安德烈·瑞欧在北京召开粉丝答谢会，他的儿子皮耶为50位中国粉丝赠送安德烈·瑞欧独家纪念品。安德烈·瑞欧已有计划在中国举办巡回音乐会，目前具体日程还在落实当中。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那今天我们就好像在浏览一样，听了不同作曲家他们的小提琴协奏曲的段落。那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其实也是和小提琴有关的一个故事，并不是在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每一首小提琴作品的演奏者，而是一位这几天吧，应该是最近很受关注的一位跨界的小提琴家，他的名字叫玛丽肯。在玛丽肯的演出当中，大家会看到她外表狂野的那种把小提琴在古典音乐和摇滚世界两个世界疯狂的这样跳跃翻转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展现。那她琴音当中的巴赫、贝多芬都变得开始摇滚起来，能够自由跳跃古典和摇滚，并且能够非常轻松地驾驭那把魔琴。我想很多人这也是把它称为琴魔的原因呢。那他说起自己学琴的这样的经历呢，也是有着讲不完的趣事。我们先来听一听耳边最著名的这个段落，之后我们继续为你讲述。 其实每位音乐家他们在后来为大家所呈现的音乐舞台上的展示都和他们的经历有关，尤其是这些跨界的小提琴家。今天我虽然听到的是最最正宗的一些小提琴的协奏曲，但是我们聆听的或者是给为您讲述的就是一位跨界的小提琴家，他的名字叫马利肯。其实在马利肯他的演出当中呢，我们总是会想他会有怎样的经历，会把巴赫、莫扎特还有贝多芬都会让他的手中一拉都有一些摇滚的味道呢。其实他在很小的时候呢他的姐姐是喜欢摇滚乐的，但是他的爸爸却是非常非常热爱纯正的古典音乐，热爱巴赫，热爱莫扎特、贝多芬以及这一圈子所有的人。所以呢他把自己对于纯粹古典音乐的知识倾囊相授给自己的儿子，为他的音乐人生的确奠定了非常深厚的古典音乐的根基。可是音乐之家也有叛逆，他的姐姐就不喜欢古典音乐，与之相反，他对摇滚乐手诸如像齐柏林飞艇乐队还有一些金属乐队都是痴迷不已。小小的小朋友他在和父亲一起的时候呢，就是这位小提琴家马利肯，他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假装对古典音乐情有独钟，仅仅对古典音乐情有独钟，而对自己的姐姐和他相处的时候呢，又不得不假装对摇滚音乐青睐有加，否则呢这两个人都会骂他的。所以呢他的床头就挂着两张印刷品，父亲在的时候那是巴赫的画像，当姐姐在的时候呢他就会挡上巴赫，露出姐姐喜欢的齐柏林飞艇的海报。可是呢也的确是齐柏林飞艇陪伴了他的整个青春，在他的音乐会上他必须演奏的除了巴赫、莫扎特，另外就一定会有齐柏林飞艇摇滚乐队著名的乐曲。所以我们在他的演奏的时候会看到完全不同的他，当然了也看到了被他融合在一起的这些音乐大师的作品。好了，听着这个古典音乐家他们的故事，我们也在变换着耳边的音乐，那此刻又回到了莫扎特的世界。